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87集。 我就说不可能那么容易，不白给也正常。 老白还要转头向胡大姑娘确认。 大姑娘可知道此事？ 胡大姑娘深深地看了宋福坦一眼才说道。 却曾听说。 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 老白顿时精神一振，其他在场者都为了这个好消息而欢呼起来，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呐、啊！ 傻了吧你？我们弄到新阵物了，现在啊，你爱说不说，怎么弄坏金老鼠的？哎，大姑娘。现在把他抓去油锅里炸一炸吧。 老白的死人脸上喜气洋洋，揪着胡子的后腿把道提起来问道。他听到胡子故弄玄虚就气，早处理早完事儿。内丹碎裂，胡子现在也算是废了。不过胡子是胡门，还是从妙感山逃出来的，得听胡大姑娘意见。 他还有个更好的去处呢。 胡大姑娘的神情变得冰冷起来，扬声道： 既然中央阵务不日就要到，那我也不瞒各位，暗武阵中的金属阵务正是由我在修补，迟迟未能完工。我原想断尾祭炉，但现在看来有了更好的选择。 那就是胡四。胡四好像并不意外，还嘻嘻笑了笑。真狠，胡门对自己对敌人都挺狠的。蓝河想，但胡大姑娘此举也是杀鸡儆猴了，让全京城看看胡四的后果，掂量一下自己。今日的消息都会通过在场者之口传遍阴间。宣布完这个消息后，胡大姑娘和老白低语几句，她便让同僚们都散了。胡四被胡大姑娘提在手中，倒吊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忽然叫了蓝河一声： 喂，你。 你什么你？叫来老爷。 胡四气羞羞的道： 你不是无常。 蓝河很自然的道： 我当然是无常， 是阴间正经强行征调的民兵啊。 胡四恨恨道： 你不是，至少你不是正经无常，所以冰身红莲失去弱点，所以你能借用这图卷的力量，你还不洗肉香，我差点真以为因为你是新来的，你是生无常吧。 蓝河、瓜尔真人都不知所措，再也不能忽视了，就像是一道闪电划过，照得脑子里雪亮，之前因自信或畏惧无视的细节串联在一起了。其实在看到白武、宋福坛和来老爷蓝河都有交集，在看到他们相似的眼睛，在看到来老爷不爱财只爱美食，在看到太多太多细节时，都应该明白他们指向的是同一个真相了。尤其是张寻春因演技火了之后，也能解释这些假象为何能如此自然地呈现，他们两个一直是距离真相最近的。要说起来，胡四得到的线索远不如瓜尔真人和英韶多，却能结合微妙的细节做出这个大胆的推断。又或者正因为知道的不多，和蓝河接触没那么久，反而更能跳出来看清事实。即便这样，胡四也要说 生无常怕鬼，够可笑的。 胡四都明说了，关二真人和英韶也无法再回避这个问题。关二是不愿意，而不是不敢相信。毕竟如果蓝河是生无常，他岂不是曾经当着来大流氓的面骂过对方。关二真人眼泪朦胧的道： 你一定 不是生无常吧？ 他伤得也挺重，瓜皮帽都裂开了，眼角有三道血痕，胸腹之间也尽是伤口，血和尘土滚在一起，看起来十分狼狈。蓝河看瓜尔真人都快吓尿了，想着他今天也不容易，既然不愿意相信，我还不喜欢阴阳两界过多纠葛呢，大家都开心，于是顺着他肯定的道：“ 不是哦。” 他胡说。胡四翻了个白眼：“ 那就好。” 瓜尔真人捂了嘴，并发出一声响亮的抽泣。英韶无语：“不是吧？”英韶握住瓜尔真人的爪子，欲言又止：“我们真的要自欺欺人吗？”“ 只要他说， 我就信他。” 瓜尔真人虚弱的道，他实在承受不住这个打击。蓝河对他们笑了笑，虽然看不到嘴巴，但眼睛确实友好的弯了一下。英韶无语：“ 我要回庙赶山了，你也要回去了吧？” 胡大姑娘和蔼地对蓝河道。蓝河也回复道：“ 大姑娘，那你手能不能松一下？ 这个爪子不要扣着他的手腕不动啊。”胡大姑娘假笑了一下，纹丝不动：“ 我还不能摸一下？你难道一点愧疚也没有？当初你对我说不会顶仙，也不肯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，但是在我之后你一连收了两个假仙。” 蓝河说道：“但是你刚才摸了胡四呕吐物没有洗手啊。” 胡大姑娘、胡四都无语了。胡四狠狠地说：“ 他不就是会折几张纸，你懂个屁。” 胡大姑娘另一只手攥住了胡四的嘴巴，狐狸的嘴被上下一抓拢，没法发声了，感觉永远被当成渣男呐。蓝河怕胡大姑娘又要殴打胡七十九了，改口道：“ 哎，实话说都是机缘巧合，现在我也欢迎大姑娘忙完后随时来吃香。” 大姑娘为了京城安全确实劳累了，蓝河越了解这个四大门，对他们的看法也就越立体。蓝河说着还想起来什么，转头贴心对瓜尔真人解释了一下：“ 他说的那个真实身份没别的意思。” 瓜尔真人回答道：“ 哦，好。” 英韶无语，得到自欺欺人理由加一。宋福坦也看不下去了，两根手指搭在蓝河的手背：“ 胡大姑娘。” 胡大姑娘给面子的放开了蓝河的手，蓝河也飞快瞟了宋福坦的眼，缩回手：“ 好吧。” 胡大姑娘眼波流转，也察觉到了蓝河思想上的转变。“ 哎，算了，就当那两个是去帮他探路的吧，反正现在也没时间。”“ 我们很快会再见的。”“ 再见？ 也是。”之前胡大姑娘下了悬赏，捉住胡四的能得到金鼎如辉。蓝河还想问具体几时呢，胡大姑娘已拎着胡四踏着夜间淡雾而去了。也正是这个时候，蓝河听到了远处传来警笛的声音。“ 哎，是不是那俩肉香报警了？还说让他们当作什么事也没发生呢？” 蓝河感觉一下回到了人间。“ 哎，我们也赶紧走吧，庙里门锁和神像都坏了。” 也不知道那俩有没有把宋福坛的车牌记下来，还有附近哪儿有摄像头没。不过这个宋福坛之后应该能处理，他和不动法师相熟啊，或者余杭家。蓝河暗想。宋福坛打开车门，瓜二真人夫妇就把余父搬上了后座，英韶也挤了上去，蓝河则上了前座，把受伤的两个仙家都塞进了背包里。此时的车内，宋福坛驾驶，蓝河与仙家在副驾驶，后排呢还有一个蓝河的肉身，再加上英韶和余父， 关二真人夫妇蹲在他们膝上相当拥挤。蓝河的身体还有衣服遮挡头脸，一动不动歪在座位上，浑身冰冷，虽然看不到脸，但英韶还是露出了尴尬的神情。哎呀，就当不知道旁边是什么吧。宋福潭发动车辆往警车相反的方向开，过了一条街就是减速带，车辆开在上头震动起来。英韶眼疾手快，赶紧扶住昏迷中的渔夫歪下来的头。也正是因为两手无暇，下一刻英韶只能眼睁睁看着旁边盖着衣服的身体滑倒，正正砸在他膝盖上，衣服落在了座位下，露出一张毫无血色的漂亮脸蛋儿，怼在关二真人的豆子眼前，想装看不到都不行。关二真人无语，蓝河悠悠转头，麻烦把我的身体扶起来一下。英韶不知所措，英韶让渔夫往后靠好，伸手把来老爷的身体给扶正了。 哎呀，看来还是要说开了。 蓝河转了回去，看着后视镜简单的道， 事情呢就是这样，我不希望有人知道我的身份，如果有其他人知道我是生无常，那肯定就是你们三个说漏。 他也不想从头到尾解释自己怎么会走无常心理活动之类的，虽然蓝河没说走漏了消息会怎样，英韶和关二真人还是不寒而栗。 知道了。 关二老婆的爪子捂着脸， 而我又做错了什么？ 哎，对了， 蓝河想起来问关二真人， 那个朝真图是哪里来的？你收藏的吗？贵不贵？ 关二真人如实道， 是余行家花了300万买的。 余行家这段时间收古董那么顺利，也是暗中庇护，所以一清二楚。蓝河心中一惊，虽然有一点心理防备，蓝河还是惊了一下。他原以为自己算是最省钱的走无常了，叠元宝非常省钱，制香也花不了多少，原来只是因为等级不高，要达到今日那一件的效果，一烧就是几百万，而且名家手笔，其价值也不能用简单的金钱衡量。蓝河都心疼啊。关二真人倒不觉得如何，对他来说也就是一幅他还活着的时候就有的画，再说怎么也没渔夫的命值钱吧。他小心地对蓝河拱手拜了拜， 哎呀，说起来还没谢过两位老爷今日搭救了我们。 要不是蓝河恰巧也在，恐怕他们一行都要折在胡四手里了。 你觉得我救了你，但要不是你拿来的话，也没那么快解决胡四。 要拖着别的不说，指不定胡七十九伤成什么样了，所以蓝河还是感念这一点，说道， 以后有机会吧，请你吃香。 关二真人笑得像哭， 不敢不敢。 蓝河说道， 哦，还有金顶炉灰，看胡大姑娘几时给，到时我给大家分了。 关二真人的笑容一下就真挚起来了，闪亮亮的，两爪捧在心口， 好啊好啊。 宋福潭把他们送到容易打车的地方放了下去，蓝河也飘回了后座，回到自己的身体中，打开背包看了看，胡七十九和白五好歹是仙家，血已经止住了，看上去都蔫蔫的，闭了眼睛。今晚发生的事有点多，人都走光后，蓝河便坐在后座出神，呆呆地思考些什么，直到车辆渐渐停下。宋福潭已先下了车，扶着车门望过来，虽然知道从外面看不见里头，蓝河还是觉得他在注视着自己，在等自己下车。仍是一身黑，身后的背影儿垂下压住被风轻轻鼓动的衣服，月光洒在他带着娇嗔俊美的五官， 就像他们初次相遇的夜晚。蓝河似乎有什么预感，他慢一拍下车，心情颇难言喻，略仰头看着宋福潭说道， 胡四说你曾经困扰与我人鬼殊途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